新传播所的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高孟川报告新闻。李香莲总理表示，世界局势动荡不安，通货膨胀得了到底未见上涨，啊，可能带来经济冲击。尽管是这些，我国过去几年已经开始建立库存甲保持人生，开拓更多元会计经营来源。随着航空甲旅游业开始复苏，各大航空业者拢落紧密地聘请员工。交通部高级政府部长池黄德表示，航空业员工人数二季度年内恢复到目前之中的九成，超过二十家航空业者到新特城会展中心举办为期五日的大型职业展，民众欢迎踊跃。从下个月一号起，新加坡旅客无论是否接种光病疫苗，入境日本的时候将无需接受光病检测或者是隔离。日本外交部表示，将根据不同国家的目前情况，将各国划分为红、黄、蓝三个等级，其中新加坡、马来西亚和香港定地避难接蓝色的等级。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两宿五日随时到四川去医院，另外有职能病史。卫生部门诊的数据显示，早日新增加3830起病例，其中有720起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落到1.03。耗资大约100万元，历经三个月正修改顺福路巴萨和食食中心顶新营业，多少食食中心消防将到清水摊位完毕之后，只个周末开门做生意。除了铺设防谷的地砖以及净化方式和照明的设备，食食中心也设置防蟑螂以保持清洁卫生。回购付款的上回钓鱼骗局又再来了。今年以来，已有至少350名受害者上当，损失金额超过48万元。更大受害者一般会收到骗子，假打是出名货运公司发出的电邮或者是短信，要求受害者点击链接，为即将运送的货物付款。受害者点击链接之后，到指示之下输入姓名格或者是足迹格资料格直出生的密码，直接到受害者发现银行账户出现未经授权的交易之后，才发现上当受骗。据报道，美国德克萨斯州校园抢劫案发生的时候，有学生多次打电话报案，但是大约20名警官却是到校园的走廊停了近一个小时才进入会室。路透社报道，德州公共安全部主任麦克劳承认，警方当时做了错误的决定。新闻报告完了。